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能够对抗癌细胞嘅天然植物提取物系有边几种，同埋佢有啲乜嘢嘅作用？ 咁第一种咧就会系芦荟素啦。喺医学研究报告里边咧，证实芦荟里边含有一种叫做 Emodine 嘅成分啦。咁呢种成分咧系有效抑制连锁蛋白，令到癌细胞系无法扩散嘅。 咁第二种咧就系洋葱素啦。咁啊，根据医学研究报告显示咧，洋葱咧含咗一种名为 quercetin 嘅成分，咁啊能够令到癌变嘅细胞咧无法泵出乳酸，最终自作自受而被酸死嘅。 咁第三种咧就系粟米芯素啦。癌细胞咧独有一种酵素名为中端酶嘅，能够不断自我修复，避免老化。咁而粟米芯含有一种叫做 nicotinic acid 嘅物质啦，系能够有效抑制呢个中端酶，加速佢嘅衰老过程，同埋加快呢个癌细胞灭亡嘅。 开巴士的司机，我们一般会尊称为巴士大哥、师傅，再衰啲嘅可能就简称巴士佬。嗱，呢几年所谓的香港巴士佬都有不少嘅新闻嘅，譬如话同啲乘客嘈交啦，互相问候妈妈啦。但对比国内嘅巴士佬，其实香港嘅巴士大哥，无论喺待遇啊、礼貌啊，同埋命运嗰方面，都叫做唔错噶啦。嗱，有冇谂过开开下车俾人打啊？开开下车俾人抢胎盘啊？撞埋啲路边栏杆啊？或者开开下车冇咗条命，成架车跌咗落河咁样呢？啊，究竟系咩驱使啲乘客咁燥要屌打啲司机大佬？系爱啊，定系责任？我就话应该系想成车人一齐冚家铲啊！我系强国生还者阿 Win， 强国足球队简称国足。参加军训学习格斗训练、擒拿术等等嘅军人技巧，迟啲唔知会唔会学埋少林功夫啊，或者如来神掌咁样咧？嗱，富有中国特色嘅逻辑，富有中国特色嘅法律，大家就渐渐见识得多啦。咁富有中国特色嘅足球队又系点咧？真系拭目以待啦！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嗱，各位知唔知道咧？中国领土嘅范围喺边一度咧？嗱，其实咧，作为强国生还者咧，我八旗咧一直都有兴趣知道呢个问题。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或者主持想不想知道呢？个答案是不可以知道。因为早前呢有一个人呢咁就写信给中国外交部问，喂，其实呢有一个地方呢叫唐老乌梁海，其实是不是中国领土呢？中国政府有没有放弃过这个地方呢？咁外交部呢个回复就是讲话，喂，你申请想知道的消息呢涉及秘密啊，是不可以给你知道的。原来我哋中国人真系好多秘密噶，我系强哥生还者白奇， 好欢迎翻嚟今集嘅强哥 生还者， 大家好啊 ，hello， 话白奇啱啱个隐喻要小心啲，即系随时又系一个刺探国家机密嘅一个罪名嚟。 我睇过佢讲呢单新闻啊，我觉得有认真啊。即系唔系一啲串啊嘲諷嘅説話嚟嘅，認真係有進步咗。係，即係呢啲新聞咧，如果你話有一個普通嘅市民去問外交部，喂你中國咁多年以嚟有冇簽過呢個不平等嘅簽過呢個條約，就話唔承認呢個地方係中國嘅一部分啊咁樣。喂，中國政府應該正常咧就拉咗佢尋人滋事啊，嚇之類嗰啲啦。誒，佢冇事喎， 仲有人覆啊， 係咯，仲有回覆就話，喂，你就唔應該再問噶啦咁樣。我覺得算係文明咗喎，真 係。其實咪一個一个戏嚟嘅咧，会唔会一个？ 我觉得唔系戏， 一个局嚟。 佢唔会自己咁样自揭翻呢啲嘢出嚟噶嘛？呢个真系某程度上系一个共产党咁多年嚟都唔想提及一个话题，即系喺中国北方嗰个领土割让俾俄罗斯或者叫前苏联，即系好多时系唔愿提噶嘛。 系， 因为涉及真系所谓涉及国家领土完整啊嘛。 佢啲嗰啲法律啊，嗰啲嘢就好奇奇怪怪嘅，即係釣魚島係咪中國？台灣係咪中國？香港係咪中國？呢啲國家完整咧，佢就真係半步講都不能講，係啦。但係有啲好似我哋認為真係國家嘅呢一部分咧，又唔知點解唔俾咁啊！即係所以中國嘅法律係嚇好難捉摸啊。 不過好奇怪，即係提問呢個人咧，我都覺得係有啲問題，因為傳統嘅中國人都係唔會理。世间发生咩事，只会你自己或者最多就系包括埋屋企人 最多最多包括埋朋友。 咁某程度上佢可能係嗰啲叫做咩呀、大中華交呢，佢真心愛國嘅。咁、嗯、不排除有咁嘅人存在嘅。咁喺而家黨嘅嗰、那個即係領導立場嚟講下，越多人真心愛國呢應該是越好的，不過只要將佢將愛國和愛黨拎埋一起、愛國你就首先要愛黨，咁黨好咧，國家自然好。 或者你要用黨認可的方法嚟愛國愛黨。 係啦係啦，咁所以我估下，我估因為咁嘅原因，所以都冇對呢、這、一個。即系質詢者有啲乜嘢，或者已經做咗，我哋唔知啦嚇。 係、愛啊，係愛， 幫手對抗一啲國家啦，即係例如依家可能幫手對抗美國。 嚇、 咁早排就對抗日本啦，即係依家對抗完啦，日本好。 全世界都對抗㗎啦，全世界滅我哋中華民族之心不死㗎嘛。 係咯，所以我好中意吳京，我成日都，我成日都知係吳京 fans 嚟 嘅。係你今日咧嗱做嘢做人咧就冇跟車太貼，嗱你中意唔驚一回事啊，跟住可能之後咧又突然間佢又係完全一民族嘅大壞蛋嚟嘅，所以咧就話我幾欣賞。想佢，不過就 唔好表咁多嘅立場啦。 會型喎，同埋咧，佢嗰本 passport 特製噶嘛，佢後屘唔知寫一句，唔知好長，又話唔知你喺外國遇到啲乜嘢困難，跟住唔知啲國家又喺度唔知救你嚟邊度。 我真 係 冇睇啊！我咁知電影冇睇啊！ 你冇睇戰狼噶？ 冇睇啊！ 冇搞錯啊！ 接受， 我走啦！我 接受唔到啊！真係 sorry 啊！ 簡直可以淪為漢奸喎！冇睇戰狼， 愛國情懷太過咩？我早。今日我哋先講，即係近呢一輪啦，即係唔知點解好多嘅偉大嘅一啲藝術家啊、藝術創作者啊，就相繼離世啦，包括係啊邱文懷啊、 周文懷 係啊周文懷， 林潔英啦、 啊，金庸先生啊，一啲影星啊，林潔英啊。咁我哋就係話咧，好多呢一啲嘅藝術創作者咧，如果佢唔係一個自由嘅環境底下咧，譬如當時金庸唔係真係嚟咗香港，佢仲留喺文化大革命嘅中國嗰度嘅時候咧，或者佢唔能夠自由創作喺報紙度自由創作嘅時候咧，其實佢嘅創作絕對唔會係今時今日嘅金庸咁嘅境。 咦，其實講開金庸，我就想，因為雖然呢一節有個 topic， 我就想講，不過講開金庸咧，都想即係用少少時間去傾下嘅。 講 因為金庸咧係喺依個五六十年代嚟香港啦， 四幾年， 第一代新移民。 四幾年 係不過嚟到香港嘅時候咧，所後屘當然發生好多事啦，後屘嘅明報啦，以至到我哋即係一個武俠巨著啦，一個譬如金庸小説啦，其實喺六七十。年代開始普及啦，或者開始興起啦，但喺大陸嚟講係禁書嚟嘅， 係冇錯冇錯，係 絕對喺民間你係買唔到，睇唔到嘅。咁而坊間所講點解會大陸會普及咗本依個金融小説咧，就話上鄧小平中意睇，咁所以鄧小平中意睇，亦都喺人民大會堂接見過金融之後，高度表揚佢，先至可以啦。其實回心一睇，大家如果有睇過《笑傲江湖》嘅，或者仲有一套係咩小説？不過先講《笑傲江湖》啦，其實就已經係影射緊依個共產黨啦。 我唔係影射嘅，咁多睇小説 有啲 即係有可能係啦， 對付權威咁，但係當時。佢就即係好似表明咗話佢係支持中共嘅，即係當時啦，我唔肯定啦。 鄧小平接見佢嗰陣時係，但係佢其實之前係反共嘅， 係啦， 因為佢老豆係文革嗰陣時俾人打靶，即係打靶死噶嘛，係啊，大地主嚟噶嘛， 所以即係當時究竟嗰個法律就係呢個咁含糊，即係金融依然係金融，作品《笑傲江湖》依然係《笑傲江湖》，幾時係禁書，幾時係嗰個唔禁嘅可以任大家買嘅書。就睇下當時嗰個領導黨嘅嗰班人覺得佢係支持緊你個黨定係反對緊你個黨？咁呢一個咁樣嘅價值觀，呢一個法律標準係咪適合而家呢個世界呢？就大家咩啦？ 所以我好同意頭先啊 MJ 所講嘅一個論述啦，就係話一個自由嘅創作環境先至可以孕育到一啲嘅巨著啦，或者明星。但係正正就係而家個環境唔係一個自由，咁唔好話一啲嘅創作空間啦，連人嗰個思考或者嘅行為都已經係有一個普羅嘅價值喺度，唔關自己事，唔好理啦，唔好搞咁多嘢啦，無謂惹禍上身啊。其實想帶出嘅就係我 今日嘅 topic 係啊，今日。topic 啦，或者系我开头嘅引言啦，其实都 是一件可悲的一件事嚟嘅。一个重庆发生的一个巴士司机开下车，突然间同一个大妈有争执， 好似是唔记得停站定点样啊？ 唔系，件事就是咁样嘅，就是话因为改道整路要改道，咁大妈本来想落车嗰个站咧，就因为改道咁唔经啦，咁大妈就发脾气啦，就话要我要即刻落车，咁但系嗰个唔系一个站嚟噶嘛，咁作为司机亦都系用嗰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话如果俾公司。知道我在这里落车或随时又罚我钱、又炒我。 是不应该落啊，是啊。 于是就没开没开门给他啦。咁、而是就一路去到这条桥洗到桥的时候这个大妈就突然间癫了。 抢他大盘。 打他。 打他添。 咁司机亦都还拖。咁你一还拖咁样。 咁放手了大盘啦。 架车就直接冲了落河啦。应该跌了落长江。 咁司机连大妈连成。 成车的啦 是吧，成车全部跌晒河。拜拜，好像有几件是救得返的。但是死的就十几人了。 是啊。香港呢就很好的。即我以前小时候都曾经试过不明白这条条例。但渐渐就明白，即讲明话喂行车期间你是不应该跟个司机讲嘢的嘛。是。是啊。那香港就大家都会遵守一条规矩啦。有时都。我都试过的停红绿灯的时候停下来问司机下一站咁样。那个司机其实是都会答的，但他不答都是啱的、即是大家要知道这样东西。而大陆那里是发生什么问题呢，就是呢现在很多人是可能跟住国家的步伐，不知道有没有影响、我觉得有少少影响。就是觉得個人的自我膨胀都很高、即是他们如果是面对着一些公安、面对着一些、那些 高阶层 那些、政府人员、他们就不会有这个这样的维权心态。但是一面对着所有一些、他们觉得可以 低下阶层、 可以层次可以欺压、或者是可以争取的，譬如说巴士公司啊、譬如一些、私人企业啊、一些铺头啊、餐厅啊、他就会用尽方法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他觉得自己的权利是有很大的，我是恶晒的，我要搭车，我要去、当假设那里叫做、黄河，我要去黄河，为什么不到黄河心不死的，真的。点解你会唔俾我落啊？咁样咁你而家兜路过，你点解会咁啊？你咪上车又唔讲啊？咁样冇讲明啊？咁样咁佢就会即刻去维权，咁啊变咗就产生呢样嘢啦。 咁结果就往往就黄河就去唔到啦，去咗黄泉咯。 咁啊，同时啦，头先阿 Win 带出嗰样嘢就系话，喂，嗰、那个大妈系唔啱，嗰、那个司机亦都更加即系唔应该同佢一般见识，应该就唔好理佢，亦都唔可以即系放手同佢打交，呢、這个都系自己都有问题喺度啦。咁但系咧，我哋今日另一样想讲嘅就系嗰啲沉默的大多数。系啦，即系嗰十三个乘客系咪啊？ 十三个，即系前后，即系应该唔止嘅， 应该唔止嘅，应该唔止嘅，十人、 总之车上面嗰班乘客啦，系、啦，死咗几多人？我哋暂时先撇埋一边先。咁嗰班乘客咧喺嗰个争吵过程，因为佢唔系一争吵就即刻去打交嗰一步啊嘛、当中其实有个过程喺度嘅。咁但系嗰班乘客咧就完全系即系事不关己，己不劳心，就冇人去中间去划船啊，去阻止佢同个司机讲。其实咧。原來最後知道就影響住自己生命嘅、你唔去幫手劃船，你唔去做個中間人嘅時候，咁其實到時架車一炒，你其中一定係冇得 幸免㗎啦。 即係其實咧，啱啱咧，我都係諗緊一樣嘢，就係、喂，其實咧，依兩個人喺度爭吵緊打交啊嘅時候，另外個我唔理佢十幾多個啦，總之。嗰啲人喺度做緊咩呢，即係我反而我想代入返嗰班人。 我想假設一個環境啊。MJ 嘅性格大家聽眾都知道㗎， MJ 一定會出嚟、 鹹濕囉。 出嚟摸㗎。 呢、這個聽眾唔知嘅。 出嚟摸㗎大媽。 呢個內裏先知嘅 啫。MJ 係一定會係調停啦，或者係點樣去拉開大媽啦。咁我想知道如果八期你是在车里面一份子，咁当然你不会事先知道，哇仆街我不拦住我都会跌落河，你会不会？ 嗱，我估我自己呢一开头见到有人嗌交呢，我首先会后啤吓，做咩事？ 我估你会攞一电话出嚟拍短片先。 系啊，第二个拍 短片。唔系，第二个先拍短片，第一个就望，第二个就拍片，跟住呢就慢慢，如果真系我见佢同司机争执呢，我都会出手啦，因为我自己都惊噶嘛。咁但系所以我咪觉得好奇怪咯。其实你影响到个司机，就影响晒成车啦，真系。咁会死噶，点解系冇人 走出嚟咧， 未有呢個危機意識，因為好多人即係佢就諗住喂嗌呢啲嗌殺啊不時有啦咁樣嚇，未唔覺得話喂會影響到咁嘅地位，因為估唔到嘅，又估唔到個司機會同佢癲埋一份，會真係同佢你打我又打翻你咁樣，即令到架車即係到咗真係真係有啲嗌交嘅時候，最應該司機係會停低 架車， 係啊咁樣就唔得啦。咁我諗當中有啲僥倖嘅心態就係、是嗯可能就快完㗎啦嗰場交，跟住就最好冇影響我去到目的地啦，我都趕時間啦，可能都係諗呢啲嘅，我相信。 拍片放抖音咯， 即係同埋咧，即係有少少似咧，我小朋友細細嗰陣時咧，啲老人家話：哎呀，八旗仔，唔好咁多事啦，人哋鬧有佢鬧啦，係咯，咁多事做咩啫？ 我相信同樣嘅場景發生喺我哋嘅香港，我估喺現階段嘅香港都會出現大家都是吃花生的心態， 吃花生的人一定多，拍片人應該都有，但是香港呢我就相信，都起碼會有一兩個人會，做一下和事佬啊，調停一下的，還有香港即是個規矩大家就即都懂跟的，即知道是不應該騷擾巴士司機，還有之前香港都試過即有些類似的意外啦，就是說即是，你去罵個巴士司機，那巴士司機可能還發脾氣，跟著 還令到很多意外產生，即大家應該會知道，有時就真的經一事長一智啦，即希望即這些不幸的事件，但是大家都知道喂原來這樣去騷擾司機真的不對的，會產生這些這樣 的不幸的結果出來的。 還有呢其實呢依次這個事件呢，有另外一個也都有，即相對少人質疑的一件事，是就是說呢現在最後就說15人死，其實呢有人說喂其實現在巴士是不止這麼少人的，是不止15人的， 這個又是去回這個什麼新聞自由， 新聞自由又或者說那個所謂官方的造假， 是啊，即是究竟某一次事件，一些數字的事件，很敏感，6月3號之後，6月3號之後那些，你講都講都震了， 35號， 6月3號之後去哪裡那些，即是那些每一次事件或者每一次發生一些事情，究竟真相是怎樣呢？其實現在講真啦，冇人知噶，即究竟有定冇呢架巴士？聽日出嚟，譬如官方嘅説法話，喂，原來呢件事有人尋人滋事嘅，有人 從來冇呢件事發生過， 從來冇，係啊，每日啲官方嘅報紙一路喺度話，喂，佢就係想做一啲咁樣嘅嘢出嚟，其實就係講中國嘅交通有點樣唔好啊咁樣，發布呢個消息嘅人全部應該拉去打靶，轉發啲不良消息，咁都係可以噶。 所以我覺得咧，其實呢件事咧。其實我都覺得是一個幾典型的中國事件嚟嘅，即係佢係完全反映到咧中國一個國家或者中國人一個文化。 其實我哋咁樣歸納啊，喺呢件事我哋睇睇所謂阿八旗所講嘅一個中國文化。首先第一，食花生嘅人特別多， 你國家自掃門前雪啊嘛。 係啊，呢個亦都係咁多年我哋中華文化啦，就係事不關己，己不勞心啦。呢個係首先呢兩方面啦。另外帶出嘅就係睇 MJ 都有所講過嘅，就係、是、所謂嘅報導或者一個咁嘅新聞。可信性有幾高咧？即係呢個亦都係另外都幾可悲嘅帶出嚟嘅一件事。 同埋即係之前發生過一啲事情咧，有啲事情真係影響係好深遠嘅。即係譬如出手幫手嘅人，仲會得到一啲唔好嘅待遇嘅。係啊，即係譬如你救個婆婆，婆婆起身，反而個婆婆會告翻佢轉頭，而有成立嘅咁樣。咁呢啲事就會好影響到成個民族佢哋處理。譬如有頭先即係點解中國人首先一嚟個教開我哋嗰教導咧，君子不立危牆下，係啊，即係唔好將自己擺喺啲危險嘅地方啊。有啲咩事就唔好理啊。譬如有時，喂，真係我同阿 Win 啊、拜奇三個遇到一啲情況係我哋遇到不平等嘅對待，喂，咁夠唔夠膽去爭取咧？喺香港呢個相對公平嘅環境咧，我哋可以據理力爭嘅。但如果喺中國，譬如話你明知嗰真係，喂，你想象下，雖然好荒謬，但係呢個認真嘅場景，那個人就係啲官嘅二代啊。你敢唔敢再去同佢揮啊？或者佢就其中佢嗰班人同你嗌交，佢入邊仲有就有一個公安喺度嘅。其實好多中國嘅國民，佢係自然就會避埋一邊，無形中咧就教咗佢哋，喂，真係唔行事莫理啦。 其實呢個會唔會就係中華文化嘅其中一個，包括香港咁多年，我哋細細個啊，或者回想翻我哋細細個嘅時候，學校又好，屋企人嘅教育都好，都係始終離不開就係、是，唔好理咁多嘢啦，唔好搞咁多嘢。係啊，八旗仔，唔好搞咁多嘢啦，唔好行埋去啦。 有啊，中華文化即係嗰種犬儒嘅思想係有少少呢種，但係香港好少少，因為香港唔只接受中華犬儒文化嘅一種。佢 呢個仲接受埋全世界嘅文化。所以咧有一次咧，我見過一個係有一次係中華同日本嘅對比， 嗯、 就話中國嘅父母咧就係教啲小朋友哦遇到啲事情咧就要匿埋啊保護自己，冇錯嘅，即係大家個心個立場唔同啫。日本咧就唔係，日本就話遇到惡勢你一定要企起身反抗，咁係會有危險嘅，但係即係應該做嘅事。咁睇下大家應該傾向邊一度啦。就做一個實驗咧，就係美國同中國嘅，就一個小朋友喺街嗰度企喺度，即係一個孤立嘅小朋友咁樣。跟住咧喺美國嘅話咧，可能十個行過嘅人咧，個個都好關心佢。 Even 係一啲我 都有睇過， 係啦，你睇佢嘅短片啦，係咪？即係 Even 有啲睇落好地盤佬啊，好惡嘅乞兒啊咁，都會問佢：喂，你做咩個小朋友喺度㗎？譬如而家跟住阿 Win 行過話識你小朋友嘅嗰、那個地盤佬啊，嗰、那個人可能即刻 係要問你， 係啦，你係咪真係識佢？你係咪你佢係咪你係咪想拐走佢啊咁樣？但係如果中國咧就調翻轉啦，直頭係當街當巷，阿 Win 直頭喺街度 走 嗰個人，啲人都係望下嘅啫。直頭見到第二個反應就係話：喂，一對夫婦可能即刻拉走個夫婦啦，即刻唔好再理呢件事啦。望下就算啦咁樣。 但我記得咧，我細個嘅時候讀嗰篇文章咧，就係孟子講嘅，就係話一個小朋友小朋友喺個井邊 跌落井， 準備跌落井，人家要惻隱之心，大家都會去救佢。但係點解發展到我哋一代會有一個唔好理佢啦，唔好搞咁多嘢。 因為孟子寫嗰啲嘢咧，都幾千年前嘅，係中國人咧，呢幾千年都係咁嘅。第一、第二咧，就係我會認為其實咧，中國人其實香港人都係嘅，好坦白講，唔好意思 MJ， 係香港人都係嘅，係。嚴重欠缺公民意識，即係佢其實佢唔會咧。你其實我哋好多，就算我哋自己都可能係啊，我哋身邊嘅朋友，我哋身邊嘅親人，好多都係講緊話，未必當自己係社會一份子。佢會只會哦，我係依間公司嘅人，或者我係依個家庭嘅人，未必會覺得我係依個社會上嘅一份子。其實香港人都係咁嘅，其實咁所以咧，因為依樣嘢咧嘅缺乏咧，令到咧嗰個所謂咩咧？嗰、那個同理心啊，彰顯唔到嗱，可能嗰人係好人嚟噶，即係例如白騎一個好好人嚟噶， 係咩？ 我都想問 本嚟聽到頭先，我都仲係頭頭是道嘅，嚟到呢度就唔得。唔係香港人或多或少有，但係咧我欣賞香港嘅地方，譬如啦，你假設一個人，你或者女靚女更加啦，唔好講靚女啦，就當係三個前一個企喺街嗰度。譬如有人我哋突然間嗌打劫，跟住有個賊喺我哋面前走過，我相信佢走嘅呢條路，可能兩個街口一定有人攔住呢個賊。我相信香港人會做到。 哇！依個有保留， 我都有保留。 係咩？ 可以整一個強國新聞 嘅實驗室。唔係啊嘛，咁都有 負責扮賊。 咁唔會啊嘛，咁都有保留。 嗱，我哋嘅聽眾，如果大家會。伸手去拦住嘅，麻烦喺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度举一举手，表一表态。我唔太相信以前嘅香港，八九十年代嘅香港，我相信。但系而家随住我哋嘅冲淡啊，嚟咗大量嘅新香港人啊，我开始 同埋咧，其实咧，就算我哋呢啲所谓本土嘅香港人咧，随住嗰个社会嘅变迁咧，好多人咧，其实都系慢慢变咗，即系净系识唯利是图啊。系净系识唯利是图，都系觉得话，都系冇搞咁多嘢。 因为我又唔系同白旗咁样谂法，唔系唯利是图，系明哲保身。如果突然间有个贼咁样，所谓贼啊，咁样经过，我突然间拦低佢啊，扫低佢啊，会唔会替我自己搵嚟麻烦呢？会唔会俾人屈钱呢？首先去到我脑海嘅谂法就系、是，屈钱啊，会唔会哇仆街？就算唔屈钱啦，落口供话搞半日，我哋香港人几中意翻工先得噶，冇得翻工。 同埋纯粹可能有啲人咧都啱嘅，阿 Win， 可能纯粹有啲人觉得我唔想俾人拍上 YouTube。 系啊，亦都有依类型、 我相信，我愿意相信唔系咁啦，或者就算当而家世界真系咁，咁大家系咪希望个世界系咁啦？咁啊，我希望即系大家，我哋应该系向住好个方向发展噶嘛。既然大家有信心，如果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大家做得到呢种街坊街里嘅守望相助咁样，咁啊狮子山下大家都系香港人咁样，点解今日会做唔到咧？咁样我相信做到嘅，咁啊大家睇下今次吓、留言俾我哋，究竟系咪真系做唔到啦？即系究竟系咪大家真系会？袖手旁观啊，咁样 系啦。M J 个人依家都好迷茫， 我都觉得 M J 有少怀疑自己嘅价值观， 迷茫。 咁我哋休息一阵先， 大家 M J 收 复下个心情先。好，咁啊，今节节目时间差唔多，喂 ，M J 抹一抹啲眼泪先啊。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见，拜拜。 下次见。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